容許我用這雙閃力眼睛，願為你力拼，將風雪掃清，來傾聽，讓孤單的你說聲，就是我令你出色起勁語。抹去